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霾，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一个团队啊，最重要的是齐心和协力。 对，然后关键是气场还有相合。 对，频率一致。没有任何的沟通障碍， 没有波动。 不用，就是。起起伏伏都在这个平行的轨线当中，不过在，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好，在。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好同事， 是 中国好边边， 对， 我们的严美丽， 对。 掌声欢迎， 掌声欢迎严美丽来。 嗨，准哥，嗨，大道姐，我是没有波动， 对，没有波，没有波动啊。 其实我们的严美丽每期的稿件严选。 对， 严美丽的严选， 对呀， 对不对？ 那每天都是精心选择的一些资讯啊，还有目的地，还有嘉宾，大崩 体啊，字体又圆，宋体 又圆，三号， 对，三号大字体，照顾周坨嘛，周坨审稿嘛， 是是是。 今天我们要跟着严美丽的脚步步伐去我国南方的一个城市， 哎，这个城市很有名， 真的是啊，就是没去过的同事都想去，去过的还想再去，那就是好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不妨和盘托出，这个城市是 就是重庆， 重庆 对。哎呀呀呀呀，别激动，别激动，还没吃火锅呢。 啊、你说重庆，我心里就起伏。你说咱们这个团队没有波动了、如果咱们四个到了重庆、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行程。 那当然了， 火锅店呀、茶馆啊， 茶馆 非常的潇洒， 是不是？ 真的是非常的潇洒。 而且我们的严美丽呢，她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而且她经常是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有空暇的时间，忙完该做的工作都发完了，然后工人邮件沟通完了之后，就去周边走一走。这次是蓄谋已久还是说走就走？严美丽 这次也是说走就走。 你看， 其实我去重庆去过两次，两次都是说走就走。 哇，这么任性！ 对，第一次不能说是说走就走，就是机缘巧合。因为我第一次是去成都玩嘛，然后回来的时候，成都回北京的机票很贵，然后我就看了周边，哎，发现重庆返北京的机票很便宜。 好日子。 对，然后我就从成都。 哎，谁说的？ 谁说的？谁说的？ 我就从成都买了一张火车票。 去重庆潇洒了一把， 你看， 对， 来回来去花的更多。 没， 精打细算是对的， 对，这是对的，过日子。 提醒大家，嗯，对对对，第一次重庆和第二次重庆肯定是不同的感觉， 完全两次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那会儿我对重庆没有任何了解，完全就是这种，因为我买不着飞机票，我就临时去重庆玩一次，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那会儿我就是凭着自己印象中对重庆的仅有的了解，到重庆先去订酒店入住，之后因为是我一个人嘛，我的小伙伴已经从成都返回了，然后我是在重庆又多待了两天，然后我就去重庆，先去了渣滓洞， 红色著名的景点， 对， 渣滓洞。 因为在那之前，我对重庆所有的了解就在小学和初中的课本里面，就知道重庆有一个景点渣滓洞特别流行，然后白天去了渣滓洞。晚上去了洪崖洞， 问一个导员和休闲的怎么修养？ 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红色加上休闲，我觉得这样结合很好啊。 是，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对渣滓洞的了解呢，就感觉哦太惨了，一定要去看一看。结果就在去渣滓洞的路上呢，发现渣滓洞它在歌乐山，重庆的一个歌乐山上，它那个山因为可能就是旧的时候它那个地势比较崎岖，所以那个一个山上基本上都是这种抗日呀，包括革命这方面 各种点。 对对对，包括白公馆，白公馆就是我们学的那个课文《小萝卜头》，他被囚禁的地方就在白公馆。 哇， 对对对，他是那个时候的军阀他的一个住所。然后白公馆和渣滓洞都在一座山上。那个渣滓洞吧，我进去吧，发现那个地方真的就跟课文里面写的一样， 是吗？ 就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就是都是泥土地，而且那个真的很崎岖，然后三面都是封锁的。你要进去之后，首先它那个环境就让人觉得很压抑， 有压抑感。 然后想想它的一个小小的，就五六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可能关押了几十个那种，就是那个时候的革命先烈，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时候使用的什么老虎凳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机关， 没错， 都在里面。原封不动的让你看， 哇， 你就想想还挺惨的。 对，你就想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你视觉冲击，当你真正看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挺不一样的。 我们要缅怀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啊。 是，我都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去重庆竟然先去了这个地方，我就也被自己感动了吧，就感觉就是 棒棒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因为就完全不了解嘛，然后我在重庆就直接就搜索就说除了渣滓洞还有洪崖洞可以去，然后洪崖洞我就当天晚上去。洪崖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王府井吧， 购物街区， 购物街区， 然后就是比较有这种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标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去了他那个洪崖洞，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去没去过， 我没去， 没有，我也没去过重庆，我没去过重庆， 没去过。 天哪，那个洪崖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重庆是山城嘛， 对， 洪崖洞它的就是 上下 有十层的落差。 哇， 你到十层，那有一条马路直接通到它的十层，然后底下也有一条马路通到一层，然后你在这个洪崖洞对面的这个大桥上，你就可以就是用眼睛就肉眼看到洪崖洞，它从十层到一层，全部都是外面都用灯一就是给你塑造出来的一个大楼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它的每一层都是景点。 哇， 然后同时因为它这个地方比较密集嘛，洪崖洞的十层就是那个解放碑，也是重庆比较有名的 网红打卡地点， 解放碑是必去的。 对，就是说这个解放碑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只有这一个。其实大家可能去解放碑只是知道它名字叫解放碑，不知道它有什么什么的意义， 对， 就是一个碑在那立着。但是大家当你走到那个景点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哦，我要去洪崖洞，我要去这那那。我们现在在北京，包括在全国各地能吃到的重庆的火锅，比如什么小龙坎呀，然后什么等等等等这些火锅，总店都在洪崖洞。 哇，我的天哪，总店，哦， 就很潇洒。你走到那 个地方， 全部都是火锅味儿。 哇， 太神奇了！ 特别的那种辛辣的那种香料，对对对。然后，而且那个地方也是全重庆，就是一到夏天，包括冬天啊，就是最美的那些重庆水灵灵的山妹子都在那个地区。 啊，嘎嘎，周驼，你是不是想去啊？ 事实 啊， 他说的是事实 啊，你去过呀？ 不是， 这不是真所也有些南方的真有嘛。 啊啊啊啊，是这样的， 用 对，误会了。 手机拍点重庆逼呀、 啊 嗯，啊，张照片给我看，确实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啊，还真是。 人家吃辣，人家也是那种非常水灵啊。 啊，是那因为他们那儿本来就湿嘛，湿气重、 嗯， 吃辣的反而能让他们去 湿排毒养颜、 哎，对，反而好。 问问我们的边边爷爷、嗯，我们私下私交很好的。 嗯，是是是。 嗯、他发狗，我审狗、 啊， 经常我说你把字体放大点，我看不清。 看不清。 啊，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地方啊，那么高十层，一层到十层，那一晚上能够吗呢？ 其实你要是如果说你不购物的话、 嗯、 你可能就是一天很快，比如说我一下午去的、 嗯、 然后到晚上看着它那夜景慢慢起来、 哦、 但是如果说你购物的话那肯定不够，有些人一去重庆去个三四天都在那个地方， 三四天可以 了，每一层都是重庆当地的那个特产，然后就是包括它的手工， 十层不一样， 每一层都不一样的， 厉害了， 然后里面就又有很多家店铺、 啊、 就有点像是就是嗯， 天意， 对对对， 天意 真的像天意， 天意， 但是是高端 的天意、哦、啊，我知道了， 对， 就是一个一个小店的集合， 对 那种， 对对 啊、 嗯， 哎呦，我太喜欢这种地方了， 我 逛三四天我都出不来， 挪不动， 还有酒吧和咖啡馆， 天哪，你看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重庆那边的这种当地的这种歌唱艺术已经非常发达了， 嗯、 你就能站在那个洪崖洞对面的桥上， 嗯、 听到他们那个酒吧里面传来的那种就是当地方言的那种演唱的歌。 好棒啊！ 哇， 非常 有没有 有感觉的？ 没有， 没有， 好多底料哈。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会想到很多歌手，像赵雷啊， 对， 对 是 他唱那个什么， 赵雷唱的《成都》 是吗？他醉了，不只是醉的酒，还有很多的情绪在里边哈。 是是是。 夜生活，重庆当刚刚说那个地方，如果灯光亮起来的话，十层是非常漂亮。 对。 而且是不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去？ 真的是各个年龄段都可以。 是是周驼呀， 是 上到周驼，下到妍妍和道道。 对， 还、真是我们年龄区间跨度有点大。 对， 嗯， 40多岁，然后。说一说年龄圈，你会看到很多比如说当地的人去那边玩吗？ 是啊，我必须要说一点，就是我了解到的在当地，比如说每年的假期、比如说跨年12月31号到1月1号，然后还有大大小小这种比就是人群比较聚集比较追逐的这种节日， 嗯， 整条就是这个商圈，就是朝天门， 嗯， 这个洪崖洞， 嗯， 和这个解放碑，这三个景点在一个地区哈， 嗯， 全部都是禁车的，只允许步行。 哦， 你说得多少人 吧？都是人， 了解了。 而且你就感觉那个人吧，他特别形象的怎么形容呢，就是你可能走着走着你突然看见一个人的脚，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地势的原因 啊， 你走着走着你就朝 他 朝上一看，就是人他在你上面，但是你们明显就是走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平面 斜度，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他们就是有朋友之前去重庆，然后就说导航，哎，明明就已经在这儿了，怎么就找不着？结果他那个地方在他上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对，他那个导航显示不出来。 对， 嗯， 因为那会儿的时候，其实重庆这两年非常火了，在网上已经是个网红城市了，就是因为他经常会，比如说你从一个楼15层的楼，他竟然有3条马路可以从不同的楼里面出来，15层的楼也没有电梯，因为你进不同的楼就从不同的马路进过去，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轻轨穿楼而过，这些我在第二次去的时候都专门去看了一下，就我打车经过那条路， 好棒， 然后我停在路边，然后回头一看，真的有一个轻轨就从一个楼中间就穿过来了，这种景象我觉得你在其他城市应该会非常少见， 很热闹很繁华， 对， 嗯，很有重庆的感觉， 对啊，这是重庆独有的味道， 所以可能有一些腿脚不好的那些中老年朋友吧，他们不愿意去逛的话，那都有电梯，你只要不去那些非要爬山的地方，比如说他有一个楼，有一个楼梯，它有300多层， 300多阶啊， 对对对，你只要不是去这种地方的话，你去其他地方都有电梯嘛，很方便的。 好棒，300多阶的楼梯走 上 去。 你爬了吗？ 我没有，我在底下看一下。我腿脚不太好，我是老年人。 就是可以走上去。 可以可以的，就经常有人，你要是上去就必须得通过这条马路嘛。 啊，不错。 我的天哪，那像我这种就是 你 懒癌患者，我不爬。 这个地方再跟我们说一下，名字叫做。啊，不是，就这总体这个地方叫什么来？什么那个街区叫什么来？ 这个街区叫洪崖洞。 洪崖洞， 洪崖洞那个朝天门和这个解放碑， 是的， 三者 三角形。 对对对， 就你这么理解 的。朝天门和解放碑。 对，我刚刚有说了解放碑跟洪崖洞，其实朝天门就在洪崖洞的正对面。朝天门是它的码头，因为在自古几千年前，这个川渝地区它这就是非常有名的码头。然后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一个商圈，它现在都是那种 CBD， 就是那种大高楼的那种感觉。然后 然后你站在洪崖洞这侧呢，就可以看到朝天门那边的夜景，就有点很金融城，像我们这边的金融街的那种感觉。你站在那一侧，就是朝天门那一侧，再看洪崖洞的呢、嗯，就是那种非常古朴的那种老楼，然后有着那种就是翘角，然后就是那种砖瓦型的那种，对对。既有民俗又有现代，它就隔江 后海和金融街，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隔江而望， 好漂亮。 是啊， 其实你可以很好的理解哈、啊，比如说白天的时候人们在那边打打拼工作， 晚上在那喝个小酒， 戴着面具，晚上把面具一摘，对不对？ 对， 嗯，那挺好的。 但是不是还得排队呀、啊？ 是，肯定会是很拥挤的，对不对？ 酒吧会不会说 超级挤？超级挤，超级超级挤！因为我是两次去，一次赶上十一，一次赶上跨年， 都是假期， 其实人都非常多。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跨年的时候，这个洪崖洞和这个就是朝天门这块人就明显的就是多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多嘛。但是十一期间的话，这些景点的话，因为我是临结束的时候去的话，人流量就会少一些， 是可以错峰走一走， 对对对，错峰出。 不用非十月一号，就十月七号、六号吧。 对对对， 你十月一号非得赶这个日子，你也没也没办法，你不急也难。 是、重庆啊，四川啊、四川省有很多的城市。 对。 但那个地方呢，除了饮食很美好之外，节奏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非常宜居，非常宜居，真的是。我觉得要是其实重庆可能山城有些人不喜欢山啊，但是你要在四川，就是尤其是重庆周边，够一座小房子，然后作为养老的地方的话，我觉得你会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首先，那个地方它这个湿度是它因为是雾都嘛，它真的是我去的那几天每天都在起雾，湿湿的，你这个皮肤就很滋润， 是的， 包括你的肺也会很舒服，呼吸都会很滋润。然后呢，你爱吃辣就吃火锅，不爱吃辣也有各种各样当地的什么江湖菜啊这种菜系。然后平常没事去喝喝茶呀，然后打打麻将啊，看看电影啊， 看看报纸啊， 太潇洒了， 对呀。 而且它的物价非常的低， 哇，这点是让我觉得很好的， 物价还低呢， 对。物价房价都非常的低。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城市所有人都去关注了之后，它势必会因为服务业旅游业的介入， 对呀、 价格会稍稍提起来。 重庆这火了之后，房价和物价不会往上涨吗？ 我 你相比较而言、 相比较而言啊、重庆相对于北京和成都来说，它比成都都要低一些。 哦，成都， 它的房价，我们去的时候，它那个出租车司机很自豪嘛，出租车司机都会跟你介绍， 对 不对？ 对 他就说，他说我们这个重庆的房价，你要是20000块钱都能买到非常好的靠江的房子了。 哦，江房， 江景房应该都是比较贵的地方吧。 对，江景房 2万一平米都可以买到江景房了。你要是买别墅也就是3万左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像我们买房子7000-8000就可以买 到，就很宜居， 就 对 就可以买到这种非常不错的。 哇，那是在重庆啊。 对 啊对 啊, 对啊， 是是是。 然后你吃一顿饭2个人200块钱以内， 吃得非常好。 对啊，你要是去吃那种小馆子的话，我们有一顿饭吃了80块钱，然后还没有 是那种街边的那种。 不是，是在重庆排名靠前100的一家江湖菜，一会儿我要重点推荐这个。 好，重点推荐 江湖菜。 对，江湖菜，江湖菜老好吃了， 太。真是，我现在想到还会流口水。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表扬妍妍，业务非常的这个用心， 对 啊、很棒。是她特别享受美食的生活 啊， 美食对她来说真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是我 绝对的， 我无法离开的， 对不对？ 对， 就是你说到那些小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道道也爱吃，谁不爱吃呢？ 是、 只是因为一些职业的要求以及上进的需 要， 对，就 是胃受不了了， 会就是。强迫自己不去进太多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出去玩，去走重庆，去走成都，去四川省走的时候，你 还去干嘛呢？ 你除了吃，你也在走路，在消耗的，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东西的， 是 吧？ 我会为了吃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 你看，大家 你看，这是美食爱好者， 是的， 这就是。爱美食和这个对于美食感兴趣的人的一个本质区别 是，其实说到四川，咱美食不能不提啊， 对啊， 咱放到下半段哈， 可以， 上面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我就想听听一个资深的这个，比如说旅行者也好，从业媒体人也好，四川重庆这座城市，如果让你形容的话，就是他们生活节奏是很缓慢的，对不对？它是不是有充满了乐趣，充满了不一样，不是清新呢、小滋儿啊，有没有那种感觉？重庆， 我感觉是一个让你非常。享受，然后又非常的愿意去拼搏的一个地方。 哎呦， 哎， 这个好像两端的感觉啊。 对，因为你看，就像我形容的，它江的对面就是 CBD 和它的这种，就是有点像民宿的这种老房子这种感觉，所以它等于是新和旧的一个碰撞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重庆又是咱们国内四大就是直辖市之一，所以它是有很多机遇和挑战的。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享受到很高档的东西，也可以过很平静的生活。 亲切的生活， 所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既有挑战，然后又有这种享受，就是一个很平衡的结合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这样的城市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就南方，就在那个重庆那个同纬度那一带，好多的城市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 它有可以让你放松的那个区域，也有可以让你哎就觉得 CBD 很繁华的那个地区。 对， 就不管是商圈也好，还是说这种小资也好，还是说那种古城老城那种民房也好，都是就是给你的感觉很综合。 对， 然后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对，你都不会说被这个城市说哎呀好像我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是， 只要你能吃得惯那就行。那重庆吃是没问题的。 对， 南方的小城嘛，也不是小城，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哈， 很大了， 有的地方让你哇哇哭，有的地方哈哈笑嘛。 是 这意思吗？ 是，就这样事儿的。 对吧？ 对， 那个 你看好多年轻人就是直接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然后在重庆那边对买 置业生活 大露台的，真的 是业 张了。对，你好好装修一下，每天下了班然后跟同事跟朋友在那喝喝小酒，看看整个重庆的夜景，买一个高层临江的 夜生活，真的是对重庆比如晚上生活非常好综合的一个写照。夜生活不单单是这三个字里边充满了内容， 对啊， 情绪的链接、 啊、 商业的洽谈、 啊、商业的洽谈 商务喝嘛 啊， 很多很多东西在里边。 对对对、 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的严美丽下面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对对对， 刚刚是大致的一个比职业编辑职业媒体人的一个精彩的框架介绍。 对， 下半段咱细致一点哈。 好好好， 你去过的，你自己去的，或者跟朋友去两次不同的时间。 行行行， 节气不一样， 什么都分别是 一个是冬天，一个是秋天， 一个是冬天。对对， 哪个更美啊？对于重庆来说， 秋天， 我觉得秋天更 美。秋 天， 对， 多事之秋嘛，是吧？ 是是是、 到底秋天和冬天留给我们严美丽什么样的旅行的感受？ 好、 我们一会儿要听听她精彩的分享。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呀！ 希望各位2018年一切顺顺顺、旺旺旺的同时，多听我们的节目，多跟着我们到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 好嘞。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liv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Baby, I can fade into a kiss from a rose on the grave. Ooh, the more I get, I feel stranger it feels, yeah. And now that your rose is in bloom, a light hits the gloom on the grave.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ot,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度霾，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有句老话说，这个人生路很长，多交几个朋友路好走。确实是这样的哈，由不熟悉到熟悉，到熟络，到不就不设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经历。 对啊， 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这样一位好朋友。 是的，而且呢他这个两次去到同一个地方，但是一次是自己去的，另外一次是跟朋友一起去的。 对对对对对， 那这体验肯定还是不一样。 应该是有了房产。然后呢是这样哈，咱们好好说说那边的感情。金秋十月去过，冬天去过，刚刚我们在上面的最后一遍说哪个感觉最好，十月份的重庆你感觉会最好。十月份的天气是什么体感？十月份， 其实十月份在重庆来说，你还是要穿短袖和短裤的。 这么热？ 对啊，重庆是老的火炉城市之一嘛。对啊，它这个气温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高的， 炎热， 这个地势它温度排不出去。 对， 所以呢它这个在十月底的时候，可能我们这边可能已经穿长袖长裤了，但那边你必须得穿短袖。 短袖， 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我去成都然后带了长袖的衣服，在成都都可以穿长袖了，但是我在重庆又必须又买了一件全新的短袖。因为太热了。 太热。 对， 这么热， 十月份去重庆的时候，大家带夏天衣服就 足够了。当然，你也要看天气预报。如果那天下大雨或者下冰雹了，你带个短袖 也是。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基本上带夏装是没有问题的。 是它那个如果要是因为天天起雾嘛，晴天是不是特别少？ 晴天不多见，但是如果有晴天的话，它那个地方天气还是非常好的。即便是在雾天，你也能感觉到那是非常舒适的，因为它不是那种黏糊糊的雾，而是让你非常体感就是 很舒服的。 对对对，很舒服的那种。 哎，这点很那什么，我觉得很好。 对， 如果要是又热又黏的话，这个就体感温度就特别的差。 尤其是我们今年的时候，因为我是去年的时候去，去年北京也挺干燥的，雨水很少，那个时候很干的北京到了重庆之后，那种湿湿的雾就是包着你的身体，让我和我朋友都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走。 挺好， 就那种就是天高气爽，你活在云里面的那种感觉。 哎呦，哇，天哪，这是赛神仙。 有请许茹芸。 对，许茹芸。 如果云遮斗 啊， 第 今天我们了解重庆的不同的样貌哈，刚刚说到大体的框架，其实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你看严严道道都是现代的女孩子，对吃啊对住都有自己的要求， 我们不是古代的， 对啊，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很自己的小细节。严严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她是一个比较大条的女生， 对， 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有一些小细节的部分， 当然了每个女生都有自己在乎的那个点， 因为心思你别猜猜去很累的哈。今天我们要听听严美丽同学关于住在重庆我倒是喜欢住民宿一类的，感觉比较接地气嘛。你这两趟都是不同风格还是一种风格的住宿环境？ 是这样的，其实我第一次去重庆已经是五年前了。 5年前那个时候14岁， 对对对，五年前那个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在重庆住的那个酒店呢，是有点像是那种精品的，就是有点像是装修过的那种精品酒店， 主题精品酒店。 对对对，那个精品酒店，那个时候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就是，那个时候五年前可能其他地方的精品酒店还没有发展很成熟的时候，重庆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那种精品酒店，有点像是那种公寓房啊，然后装修的非常的奢华了，而且价位非常的低。它那边是性价比很高的， 13年的， 而且它不仅仅是可能只有这一家，你在重庆选择有很多家供你选择 类似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感觉重庆是一个住宿很成熟的地方。然后后来根据我这个工作之后，尤其是跟旅游这方面有接触之后，发现重庆它现在已经是全国旅游可能吞吐量第二大的城市了，第二大， 天哪， 对，第二大 吞吐量， 对对对，不是北京或者上海，而是重庆，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地位已经非常高了，所以重庆的五星级酒店在全国排名是非常靠前的，排到前三位， 选择很多，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现在想去住高端酒店的话，在重庆有的是供你选择，就你看选不同地景、不同价位就可以。 这是酒店， 是的，酒店非常的成熟，所以说住大家不用担心。 对对对，包括民宿，我当时也有了解，我就去寻找了，比如说什么 Airbnb 啊，包括其他都可以找到，也是有可、 很多高端民宿。 对对对，高端民宿，他做的也是非常成熟，而且就是那种小院子呀，然后有专门的设计师他们设计的呀，不同就是品种，就可能就是像刚刚道姐说的，他从北京的这种，他卖的北京房子，他到重庆去， 对对， 然后他查了一个，对对对， 对呀，他找设计师，人专门去设计过的那个。 对，可能这种同等价位的这种高端的民宿，在北京可能2000一晚，但是在重庆也就8-900块钱。 是， 所以它的价位还是很 有优势。 你在那边就可以以一种非常低廉的价格享受非常高端的服务，包括五星级酒店也要比整体比北京 便宜多了， 500-600左右一晚。 对，就是城市区域的问题哈。 是 是 是， 是可以享受到同样优秀的服务，这是住宿。 对， 作为吃这一环，咱不能不 吃，那必须得 在这个点儿了哈，让大家缠成勾搭一下。 对对对对， 说一说你的感受这两次。 我感觉这个重庆啊，你要去重庆吃火锅是必须的嘛。但其实即便是重庆的火锅，它和成都的火锅都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对对， 重庆和成都 不都是四川省 的吗？它的这个两个就是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你像重庆就是偏辣一些，成都是偏麻一些，这是非常明显的。 辣嘛。 对，但是它这个辣呢，又是在你的可接受范围内。其实我不是很能吃辣的人，但是我在重庆吃火锅又吃得非常的开心。 哎呦， 而且重庆比较擅长做老火锅，就是那种 老灶火锅。 对对对对对，可能有些人他不能接受，比如说觉得我这个油是反复利用过的，但越是那样越香。然后重庆人都比较接受吃那种火锅，而且重庆的火锅它没有麻酱，就是给你一碟那个辣椒面， 香油醋蒜， 对对对，让你自己蘸。有的时候可能连蚝油都没有。然后我去店里面，我说老板娘，你们这个辣椒实在太辣了，他就很惊讶，他说小妹啊，不吃辣椒我们这火锅吃不下去的呀。对，就是很自然的就会跟你说。还有那种串串香，然后就是那种一串一串的 放锅里那种， 对， 冷串串那个也特别香， 家家都有， 饿死了。 对， 哇， 我咽了口水。然后而且非常明显的就是每一家火锅店，不管是大的连锁店还是小的连锁店，他们自己都会提供他们自己的那个辣油包，就是你可以打包带走。 对 对 对， 你可以带走。然后这个让我觉得非常好，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对，可能我不吃什么什么什么留一手啊， 点外卖的时候都能。 对对，然后我就想吃这家，我觉得这家很好吃，然后我就觉得这家的料包很好吃，那我走的时候我就可以说老板娘，你能不能卖给我一份，他们这个冰箱里面都会有。 那挺好的。 对 对， 可以带回来放在家里面吃。 对对 对， 现 在 拿回来送给朋友嘛。对 对 对， 煮点菜。 对， 是他那个辣油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这个调味料，但都是秘方。辣 椒如何调，然后如何配比每家的这个风味，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 是是。 然后除了这个火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江湖菜。 江湖菜。 对。 江湖菜是什么？就不辣吗？也不是吧。 综合。 可以做不辣的。江湖菜就是你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嘛。我印象最深的那家江湖菜，当时是因为我就这次去嘛，去了重庆 冬天那次， 对，三峡博物馆。 哎呦。 然后我去这个博物馆出来之后呢，博物馆它这个区域就不在它的商业区，在一个比较老的区域。区域我就在附近寻找，然后我看到有一家店，它的排名就非常的高， 就是通过手机查， 对对，然后我发现它的就是人均呢才50多块钱，按照我的了解，我觉得50多块钱的排名非常高的，其实 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对对， 肯定有口碑的， 我就想去尝一尝，我就打车到这个地方， 排队吗？ 没有， 没排队， 没有排队，然后这家店它有多不起眼呢？它有点像是你去那种出了地铁口路边的一种脏脏的一个店， 明白了， 那种感觉。 哦。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我朋友说，我觉得这家店有问题， 这家店有人儿， 对，他说你不要进去，这家店有可能是刷单的。 对。 然后我说咱来都来了，对不对？ 跟朋友一起 吧。对。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发现哇，这家店真的很了不起。他那个服务员上来那种大姐都是当地的，然后穿着 阿姨， 对，穿着同样的制服，然后跟你都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你说普通话他能理解，给你一个菜单，菜单油油的，一个菜单 A4 纸上面大概就10来个菜，他的当家菜就5到6个，江湖菜嘛，就是这种，就是可能就是平常干活的工人呀，或者他们当地的市民这种传下来的，就只吃鱼，喝鸡这两种。不同的做法， 鱼和鸡， 对，不同的做法就在上面盘着，然后有他们当地的一种非常好吃的像小咸菜一样的菜做的鱼，或者是麻辣的，或者是水煮的，然后鸡也是用这种菜，然后可能还有鸡和鱼在一起的，然后米饭就是一缸，给你上来就是木桶的那种一缸，然后你随便吃，吃完了再给你加，然后他就我们就在点菜，然后我们点一个他就给我划一个，点一个划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点一个就行了，不要再吃了， 你看人家不要浪费， 对对对 对，不然多花钱， 你想吃给你上一个汤，给你上一个盘子，然后当时我和朋友就说难得来一次，我们不能多尝一尝吗？后来服务员就给我们指了指，他说一个盘子就这么大。 大家看不到啊， 对，这个 对 看不到， 好大， 直径大概有你的一个胳膊这么长， 是半径25厘米吧， 那是真的洗衣服那个盆，大家知道吗？脸盆， 哎呦我的天， 比脸盆还 大，一个盘子这么大，你上一盘这个鱼，然后他可能这个一个这个家常菜嘛，可能60来块钱， 就跟麻辣香锅那个碗差不多。 对对对，你60来块钱两个人平均下来，那可不就30来块钱吗？ 十人均50块， 饮料啊什么的。那个鱼有多好吃呢？我和我朋友一人吃了4碗米饭， 妈呀， 一人4碗，真的不夸张，因为太好吃了，而且它不是辣的下饭，它就是太 香 了， 好吃。 然后它这个味道又不咸，它这个鱼非常的嫩，还没有刺，江鱼。然后和他们当地的那种有点像是我们这种这个什么外婆菜啊炒在一起了。简直太下饭了，我现在想到还会流泪，不管什么人去我都想推荐那家菜。 有名吗？这个就是某一站 排名比较靠前的一家江湖菜。 哦， 他就是后来也说像这种菜在重庆很多家，每一家可能他做的主打的菜都不一样，可能做个鱼做个鸡，他不同的这种做法，他鸡也是那种做法，你爱吃鸡肉的人就会点鸡，那我们到当地就想吃一吃他们的江鱼嘛。 对。 然后没有想到这可能是我此生，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爱吃鱼的人， 此生 这可能是我此生吃过的最好吃的鱼前3名吧。 哇， 我天哪， 人均50块， 对，前三名， 人 均 不到50呢。 对对对， 就是其实从这个表达可以听出来，重庆这座城市啊，它的饮食水准很高， 是 啊，它平均已经很高了， 因为人家没觉得我们做的这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咱们平时不吃的， 对对对，正宗哈， 太好了。 那个周坨一直给我手势，你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坨坨？ 我你问一下，我这吃过那个重庆的火锅，有九宫格的，有鸳鸯的，有纯辣的哈。重庆这个城市普遍的是什么样的啊？那个火锅是九宫格啊，还是鸳鸯，还是纯辣呀？那个店 纯辣， 纯辣呀， 都没有九宫格， 也有，也有，对，看你选择。但是基本上上来的时候，你要不跟他说，上来都跟你上 就纯辣。 对， 他有阶梯吗？不是微辣呀、大辣什么没有？ 中辣什么？ 中辣。 我去的这几家店都没 大辣， 我去的这几家店就是上来就是，你说我不能吃辣，他就说那给你上个鸳鸯吧。 哦， 对， 也有鸳鸯。 说我给你降辣度，那不可能。 就是辣就是辣的，那你就淡着吃呗。 对对， 只有辣和不辣。 对，但是在重庆火锅，我发现一种非常好吃的食物叫耗鱼。 我吃过 耗鱼， 有须的那种鱼。 对对， 不是鲶鱼吗？ 就是小耗鱼，黄色的，黄黑色的。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是的， 反正就是 鲍 鱼，我觉得很鲜美， 很鲜美， 很有刺， 肉质很鲜美， 对，很嫩， 对， 你在当地吃 那个。四川吃火锅，我刚才点个小酥肉，炸肉， 炸现炸 小酥肉， 那个味道怎么样？ 那个很香， 是吧？ 对，那个上来每一家他会有掌握，也是掌握。我说他们每一家都会主打自己的这种品牌， 对对对， 然后他的酥肉怎么调的呀？酥肉的大小啊， 米方， 包括这个肉的这个肥肥瘦， 是要蘸点东西吧？ 但是他那个酥肉好像里面没有肥的，全是瘦的吧？ 有五花的， 有的 有 五 花 的，对对对对， 好吃，那个太 香 了，现炸的， 那个、一定得是现炸。 对， 它有的现在其实北京有一些那个老灶火锅，你点酥肉，它都是炸好的， 而且有些面多鱼肉，你得分好这个层次，对吧？ 好像在当地，它那个是不加面的，是直接炸， 是纯肉吗？ 对对 对， 直接炸，直接炸， 对，纯肉的，也不加鸡蛋。 是我在那个每一家，包括什么吃串串香呀、 啊，串串香 也要先要一盘他们的炸酥肉， 小酥肉、 酥肉很考验他们这个厨师的这个手艺的 水准。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重庆，其实不仅吃到他们当地的这个火锅呀、串串香呀， 硬的这些东西， 江湖菜、我们也去一些很小资的地方，其实你就能感觉到重庆这个地方它是有高端呀、 综合的， 对，有这种休闲的。 哎，你说小资地方什么甜品店、咖啡馆还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西餐厅， 有好好有， 对对对， 哎呀， 没吃过。什么西餐厅啊？ 就是在重庆最高的一个楼， 哎呦， 然后它是58层还是78层、然后一个 旋转餐厅， 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就是重庆的江景啊， 是 就是他们最高的一个楼，然后那应该是重庆算是人均就是 消费蛮高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一个地方，然后是他们那儿，比如说过年过节你都要提前预约的那 种西餐， 对，吃西餐的地方，然后它有点创意菜，加上什么日式料理啊，这些都给你弄好，然后有主厨给你服务这种，对，我就感觉到重庆其实这些店它分的还挺层次还挺鲜明的，对，不仅有这种你去那儿吃这个小吃啊，你也吃的超级满意， 是的， 50块也吃的就是开开心心， 是， 然后人均500块你也能吃的就是让你宾至如归的， 哎呀，我 到时候再去， 得去， 我决定了， 这么啊，你说 团建， 哎呀， 咱们四个。从北京到重庆也挺方便的，对不对？ 对， 是吧？不管是 高铁、动车什么的都有， 都方便哈。 是 啊， 找一个合适的时候啊。这个节目如果没有这个直播，不是有，如果可以录播的话， 可以录播的话， 一起去才好玩。 对 对 对对， 最好开着我们的转播车哈，开到那儿插上电，然后看能不能把那个波段调回北京。 是哇，这个这是最期待的广播分享方式。 对呀，这 是 最好的。 这个麦克风可以听到炸那个东西的声音。 视频直播嘛，是不是？ 对，现在谢谢。 来之后，来你过来聊聊。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希望把更多丰富的视觉、听觉的地方感受到哈，比如说能录一些当地人炸串啊，比如说做饭啊，当地人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哈。 是是是， 对，以后咱们再加点东西。 对，旅行的分享，你就得是身临其境，你真的去过，或者说你就在现场，你才能分享出来最新鲜的、最直接的感受。 忽然想到一个点，妍妍其实接触过他的朋友，他是特别爱读书的人。 是的， 因为他就是读过很多的书，像英文一地、拉丁文一地、中文一地等等，对，古对对对，看不懂的。然后问问在重庆这座山城有没有非常有特点的书店，肯定也会有吧？这个 对对对， 文艺嘛， 对不对？其实你现在像什么中信书店呀，然后各种各样那种他们那种咖啡馆、书店结合的都有了， 都有 进驻在，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洪崖洞啊， 又在那儿。 对对对，这个商圈， 好多。 然后包括我们说的那个高楼啊，那些酒店林立区，你都能看到这种书店。 是有24小时那种也有是吗？ 24小时的我倒是没有了解到，但是我去那儿，我到那儿第一天我还真的就买了两本书。 你看看， 这一次过去的时候，因为我朋友是后去的，我先去的，我自己在那儿无聊，然后我就买了两本书。不过那两本书到现在还没有拆，又原封不动的带了回来，就是我 留个纪念。 对，我就能感觉到他们那个书店也是非常现代，非常就是时尚的那种。书店里面有卖那种文创的手工艺品，然后有咖啡厅，然后有饮料，然后你可以点完之后就在那。买书， 哇，现在都是书吧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综合服务哈。 对， 其实作为一个旅行者来说的话，了解大概的这个城市情况之后，很重要一点是交通状况。重庆的交通状况，你体会过公交系统怎么样？比如说绿色出行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这两次， 我感觉他们的这个交通还挺随意的， 随意， 对。是你在街上随便你拦一下，他车就会停，他不会跟你说有 是出租车是吧？ 对对对，出 租车。 然后这个公交车呢，因为它这个山城，所以它这个公交车上上下下的，我倒是没有体会。但我在那打车感觉到就是 方便， 对对对，很方便。 哦， 但是它的车 供应量不是很多、 哦、 所以现在可能在当地也是需要你结合一些 轿车软件 轿车软件 对对对对、 嗯嗯、 然后骑自行车的人太少了、 哦、 就像我们说的、哦、因为它是个山城 哦你骑不上去 对对对对它就上上下下、 嗯、 大家都通过步行 嗯 你经常能看到一个人走你不过你在那儿随随便便走个就是 两三万步很轻松 太容易了、哦、对你可能不知不觉间你走的就有那么一万多步了、 啊、那会不会很累呢你逛 不累不累不 累, 不累 因为它这个坡度啊包括它这个上上下下的这 种 还有景色啊什么的 对对对、是让你完完全全放松你不觉得你是在走很长很长的路、 哎、 而且因为它这个实在是上下的波动实在太大了可能你走的这一路你看了三四个景点、 嗯、 你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走一公里了、 啊、 对对对但是在你想象中可能我同样的这个运动量我可能在其他地方才走个四五百米、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很值很值 是 的 是的 对 不错啊说明这个地方很吸引人 很丰富 对、 嗯、 不知不觉爬了十层 对对那三百阶南山 所以说共享单车在重庆这块它是没有市场的、 嗯 啊、 因为它山城嘛起伏比较大 对、 嗯、 然后是关键是找不着你知道吗定位定不准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 嗯、 咱不能光说好作为一个比较犀利的媒体人、 啊、 你觉得重庆有没有提高可以改善的地方你有没有感觉如果有就说没有就说无所谓 有点乱其实 哦、 嗯，就像我刚刚说的有点 乱 大家可能就是太随意了太就是 你说是方方面面还是某些方面 比如说交通也有些乱、 啊嗯、 然后呢、 嗯嗯、 感觉它的市政规划也有些乱、 哦、 不过这个也没有办法可能他们就是因为这种 也是特点吧 形式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比如说跟你像北京这边规划那么干净整齐、 嗯嗯嗯 他就是总之让我感觉就是有点乌漆抹黑乱腾腾的 嗯 对 就是 你可能红绿灯亮了大家就是也不是很看重这个呀、 啊、 就很随意的 了解了 啊 对 嗯 就是城市嘛对不 对 城市的感觉其实综上所述、 嗯、 重庆这座城市值得大家去玩一下 那是必须的 对不对 还是得去好好的逛一逛 是吧不管是秋天还是冬天、夏天有点太热了哈 对对夏天太热了 推荐春天我觉得 春天挺好的 也会 对对对 是吧 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三四月份 刚好春天的这个时间、然后又不是那么冷因为重庆是没有暖气的 对 那冬天去有点那什么 对 冬天去反正是有点遭罪但是你要是住宾馆、酒店的话 对 有暖风 一些， 嗯嗯，听完了叶魅力的分享， 对 重庆这座活色生香的城市， 鲜活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您是否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找时间去玩一玩哈。 嗯、 反正我们在这个北京这个城市节奏很快， 对 大家都很辛苦， 嗯， 然后呢也经常去，比如说吃吃辣呀、火锅犒劳一下自己和朋友之间的情绪连接哈。 对、 到了四川，到了重庆，到了成都这些地方的时候。那就敞开怀抱吧 真的是 是吧 真的就是该吃吃该玩玩 哎，希望团建提早达成啊！ 啊，是我们的团建什么时候来 是希望周驼的身体能跟得上啊！别老吃不辣、 啊、周驼说你不要再推我几个五年了我没有几个五年了 这头发就到了发际线的后背楼了 是你都已经我都已经地中海了 这个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介绍之后呢多去山城重庆走一走看一看 好嘞 谢谢我们的叶美丽 谢谢爷爷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哎、主持人说的挺外风 谢谢主持人 一会儿给你弄点扎牙脖子成了 扎牙脖子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devastation when you were waiting on the edge of the unknown and with the cataclysm raining down insides crying save me now you were there impossibly 手，这一生一世。